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周围一片寂静，被点名的孙斌更是呆若木鸡。听出这段发言所包含的信息量后，孙燕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这算什么办法啊？ 池小池直接否决了他的提案。 是办法，但不是人该想的办法。 古兴志耸耸肩，仿佛刚才的提议只是他顺口一提的玩笑话。 你不喜欢就算了。 古兴志的发言搅得大家都有些不自在，直到严兰兰举着一样东西跑了过来。 丁顿，看我找到了什么。 严兰兰找到的的确是个宝贝，那是一架款式较老的拍立得，而且还有电源线，应该是前任超市主人在匆忙逃难中落下的物品。大家一扫刚才的僵硬气氛，开始扯闲篇，很快就把定力反攻计划一事抛在了脑后。趁着吃饭，他们用携带的手摇发电机为拍立得充满了电。饭后，严兰兰确认拍立得里还有相纸，便说道： 大家聚一聚，咱们也拍张照。 大家吃饱喝足，又都是年轻人，自然生出了玩心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梳头发的梳头发，整衣服的整衣服。他们没有支撑架，就把拍立得放在桌子上。大家选了半天角度，才齐齐蹲下。丁秋云自然是在最中央，古兴志则挤开其他人，在他身边蹲下。严兰兰为相机设置了10秒的延时，就立即冲回队伍间，招呼了一声： 大家都笑啊。 于是大家个个露出笑来，但因为太久不照相，再加上延时功能让大家抓不住时机，大家笑得都有些过分夸张，唯有池小池仍保持了极好的镜头感，左手搭在老板背上，右手则放在右膝上，用丁秋云的脸露出了灿烂的笑。但他没有意识到，他右边的人和左边的黑豹都没有看向镜头。古兴志歪着头，目光停留在丁秋云弧线完美的下颌线和鼻尖，唇角控制不住的扬起，而黑豹睁着灰蓝色的眼睛，温存注视在那皮囊之下的青年面容。晚上大家歇下之后，照惯例定下明哨一名，暗哨两名，每3小时换一批人。不等孙燕排班，池小池便说： 11点到2点，明哨是兰兰，暗哨是我和古副队。 正在收拾烧烤架的古兴志闻言一顿，手上加快了收拾的动作，将各类器具囫囵一抱，便向外快步赶去。队员们面面相觑，对古兴志其人他们根本摸不准脉，与他们结识了这么久，古兴志却始终游离在他们之外，心里眼里都只刚刚好放下一个丁秋云。久而久之，队员们虽都已经习惯了，但在听到他以若无其事的态度说出轰杀新人类这种事，还是忍不住后背发寒。古兴志却不能理解队员们的心情，准确来说，同理心缺乏的他根本感受不到那瞬间气氛的凝滞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是提了一个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建议供丁秋云参考而已，既然丁秋云不高兴，那他就当作没说过。超市只有2层楼高，丁秋云与古兴志一道在楼顶的制高点蹲守。今夜格外冷，丁秋云围了一条长围巾，老板则趴在他脚下为他暖脚。 软乎乎的皮毛轻贴他的脚踝，简直是天然的取暖器。他捧着一只烤红薯跟老板分食，他一小半，老板一大半，豹子大猫似的蹭着他的脚踝，温柔地叫着，池小池温声细语地跟他交流，好像真能听懂他的话似的。 好吃吧？甜吧？ 红薯是真的甜，那里的肉瓤被烤的大部分化为糖汁，咬的时候需得小心翼翼，既要防烫又要防溢，所以池小池吃得格外精细。老板就没有这等顾虑，趁红薯凉了些就一口吞下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着池小池吃，并替他清理留在手指上的红薯。池小池动动脚踝，对零六一炫耀： 六老师你看啊，我的自动暖水袋。 他又伸出手，任老板轻舔着自己的虎口。 哦，自动洗手液。 说罢，他又把手塞在豹子皮毛里。 哇，自动烘干机。 言语间是满满的对他家多功能老板的自豪。零六一笑了一声，谨慎地捂紧了池小池有点凉的手，含笑的声音在黑夜里显得宁静又低沉。 嗯，真好。 梅老板和丁秋云玩得好，古星志早就知道。刚开始时他非常讨厌这只豹子，但他连表露出厌恶吃醋的情绪都不太敢，因为他再也冒不起一丁点失去丁秋云的风险了。丁秋云那么宠他，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，自己也只能试着欣赏他。经过长时间的自我催眠，古星志勉强喜欢上了这头豹子，至少他可以保护秋云，成为秋云的一面盾。但自己不一样，自己是秋云的枪，独一无二的那一把。众人都去睡了，明少设置在超市的正门口，树枝在下面燃烧，逼波有声。严兰兰坐在火堆边，拿粗枝把四周的石头压实聚拢，随着她的动作，腕上的银铃发出细细的叮铃声。古星志轻声问丁秋云： 叫我上来有事情？ 丁秋云特意点他的名，和他一起手按上，他猜想丁秋云是有事想跟他说。果不其然，拉着老板两只前爪玩对对碰的丁秋云背对着他说： 嗯，是刚才谈起的国家级武器的事情。 古星志没再说话，表情不变，手指却有些紧张地揪紧了衣角。他沉默地等待着丁秋云对他的抉择，丁秋云的口吻依然是他听惯了的冷冷淡淡。 那个时候我让你不要往下说了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什么。你就这么讨厌新人类？ 古星志不能理解地皱起了眉。 新人类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是另一个物种。 池小池直接反问： 如果有一天我也得了癌症呢？ 古星志愣了几秒，继而深深拧起了眉，口吻也冷硬了起来。 你不会。 如果 没有这个如果。 丁秋云对他固执的反驳充耳不闻，自顾自道： 那我也会变成新人类，成为你说的另一个物种。 古星志既然不懂得何为共情，那为了方便他理解，就只能拿唯一能与他建立情感联系的丁秋云举例了。果然古星志不再说话，他在想变成新人类后的丁秋云会是什么样子，竟意外发现只要那个人是丁秋云，就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。这个发现让古星志略感诧异，丁秋云似乎很能抓住他心房动摇的刹那。 到时候你会因为我是新人类而杀我吗？ 古星志最听不得这句话。 不会。 一击即溃。丁秋云又自如切换语气，这回柔和了许多，但每个字都压迫感十足。 像我们这种旧人类，说不准哪一天就会变成新人类。你一炮下去，炸死的人里说不定有我一份。 古星至心都抽紧了。 不过你那个提议不算太烂。 丁秋云上辈子除了碰上古星至这个天坑级别的二五仔外，就亏在武器短缺、设备落后上。池小池太知道他心里的缺憾，所以一直有心替他弥补。